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陈果追问。 哼，我左手和右手的配合让他们觉得很厉害。 叶修说。配合两个字被叶修加重了一下语气。陈果怔了怔，突然有些恍然。 配合厉害，他们以为我是…… 是啊，不过我们得快点离开。 叶修说着，已经操纵着竹烟侠跑了出去。 那个枪炮师是苏沐橙啊！ 已经跑出了很远的两个角色，元素法师突然开口，有些心有余悸地说：“ 肯定是的，那样的控制和配合手法，不是苏沐橙还会是谁？” 魔剑士答道。叶修的猜测一点都没有错，这三人正是家世的职业选手，魔剑士是刘浩，元素法师是贺明，两人控制的都是他们所擅长的职业，又有着20级的等级压制，还有同是职业选手的王泽的神枪手。对于叶修，他们本着一点压力都没有的。不过就像叶修对他们极其熟悉一样，他们同样对于叶修和苏沐橙也一点也不陌生。他们本没把那枪炮师当一回事，尤其是刚开始扔下的磁石弹和手雷，简直就是不知所谓，毫无思路的乱丢。但是之后那一记卫星射线来的却太出人意料了，直接把王泽的神枪手给轰入了深渊。如果说这还可能是巧合的话，之后又来的那记热感飞弹，对局面的准确把握也让三人觉得这枪炮师不可能是瞎猫在碰死耗子。能和叶秋打出这样精彩的配合的枪炮师，除了苏沐橙还能是谁？叶秋和苏沐橙这对荣耀最强的搭档组合，毫无疑问就是一加一远远大于二的典范。虽然三对二有人数上的优势，虽然面对君莫笑有着20级的等级压制，但是在发现这枪炮师是苏沐橙的一瞬间，三人心中都是一个念头：我们错了。尤其是此时王泽的神枪手已经被卫星射线轰了个正着，而后旋出的六道小光线也是把刘贺和贺明的角色狠狠限制了一番，再然后的一个时机恰到好处的热感飞弹，让他们彻底放弃了继续战斗下去的心思。这对王牌搭档，他们不是对手。虽然心里不爽，但该承认的终归还是得承认，不然就是愣头愣脑的冲上去送死。于是王泽的角色被挂，刘浩和贺明也是当机立断选择了撤离。 苏沐橙！ 刘浩狠狠的一拳砸到了桌上，这一瞬他对苏沐橙的仇视甚至有超过对叶秋。一边的王泽和贺明也是面面相觑，此时三人都在一起，要沟通却是方便的紧。贺明开口刚要说点什么，突然听到有人哼着歌走近，三人都是一怔，而后就看到苏沐橙亮丽的身影从三人桌前窗外飘然而过了。三人目住了，半晌后刘浩这边有点恍惚地问了一句： 刚才那是谁啊？ 好像是苏沐橙。 贺明的口气也很恍惚。三人之中，一个副队，一个算主力，王泽是替补，地位很低，此时起身跑到窗边，朝外一探脑袋，看到的正是苏沐橙的背影，长发飘飘荡荡的就这么走远了。 是苏沐橙。 王泽的脑袋缩回来后，口气终于是不再恍惚了。 他怎么会在这里啊？ 刘浩的模样却是变得更加恍惚了。苏沐橙明明是操纵着游戏的角色在荣耀里的，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他们的窗外？难道他还会忍者的影分身不成？答案当然是很简单的， 只是刘浩真心不想去相信罢了。就在刚刚，他还在口气很肯定地说游戏里的枪炮师一定就是苏沐橙，结果下一秒苏沐橙就这么从他的窗外飘然而过，这简直就和踩着他的脸走过没什么两样。那家伙居然还哼着歌，很开心吗？刘浩心里那个怒啊， 那人不是苏沐橙，那他是谁啊？ 贺明还算是实际一些，这个问题他们却怎么也想不通，不是苏沐橙却能和叶修打出那样精彩的配合，难不成他们都猜错了？那真的是瞎猫碰了死耗子。可是这么精准的操作，蒙也蒙得太到位了吧，而且接连两下，瞬间打得他们没有还手之力。 竹烟侠， 王泽在旁说出了那个角色的 ID。 是那人的名字吗？ 刘浩眼里真的是只盯了君魔校，对于其他闲杂人等是视而不见。 这个名字好像有点耳熟啊， 贺明思考中。 前段时间有过一个很火的视频， 王泽说。贺明猛然想起， 啊，枪炮师秒杀的视频，就是这个角色对不对？什么东西啊？ 刘浩这段时间对战队是真专心，全然没有去留意这些网游圈的八卦。贺明点开网页，很快的就搜出了视频，跟着播放，三人上来围观。一气呵成的接连操作，精准到位，绝对的高手风范。但是具体多强却是不好衡量，因为他的对手根本没能好好的展现一下他的斤两。除了刚开始让人看了一点他的小算盘以外，第一击被命中后，他就连挣扎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了。 至少水平不是职业级的， 贺明点评了一下那剑客。 废话， 刘浩有些没好气地说着。中间明显是有挽救机会的，只是这剑客做不到，这样的水平当然远远未够职业水准，谁会看不出啊？还用说？ 不过这个枪炮师的实力，从这短短一串攻击来看，也是挺不俗的。 贺明说。 这视频很火啊？ 刘浩问。贺明也很想说废话的，但毕竟这是副队长大人，还是没敢，只是鼠标在那视频的点击数上点选了两下， 点击很高的。这人有没有俱乐部接触过？ 刘浩疑惑着。 这就不清楚了， 贺明说。王泽站在一边，这两人说话他总是不太好意思去插口，只是视频中明显的一个细节，这两个人似乎死活都是没有发觉。终于是忍无可忍地开口道， 看那个竹烟侠的工会。 工会？ 贺明疑惑了一下，视频录像往回一拉，定了个竹烟侠的画面，一看头顶称号，工会赫然是家王朝。刘浩和贺明当即都是一怔， 家王朝的，难道是苏沐橙的小号？ 贺明猜想着。 那刚才操作的人也不可能是苏沐橙啊， 刘浩说着。游戏里刚刚打完就立刻出现在他的窗外，绝对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这是 你进工会看看， 刘浩说着。于是贺明刷卡登录了他的元素法师角色法不容情，虽然不是什么神级账号，但毕竟是职业选手角色，这足以引起轰动。法不容情这一上线，家王朝的工会频道里就是一片侧目。但此时的三人又哪里有心思理会这些，贺明匆匆在工会成员列表里一搜，却是根本没有这个角色。再从视频里看了看，确认就是这个总会的名称没错，当下只好茫然地退了出来。刘浩无奈，只好拿出了手机。 我问一问， 电话当然是打给陈野辉的。网游里的角色陈野辉肯定是比刘浩他们要清楚得多。结果这些职业选手全然不知的事儿，一问陈野辉这边，那知道的就清楚了。这混过第十区的，又是参与工会竞争的，谁不知道这一战是绕岸垂杨向军模校叫板啊。于是陈野辉这么一说，刘浩也当即是怔住，而后又向陈野辉打听了一下这叫竹烟侠的角色的水平。陈果无论水平还是角色，在玩家中都算是不错的，在家王朝公会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说得上话的，但他毕竟不是陈野辉他们这类专职打理工会的职业玩家，所以再怎么说得上话，却也不是什么家王朝的核心成员。陈野辉对于这个角色本来也是没什么印象的，也是视频火了以后才多有留意，尤其知道这角色是被叶秋代打过，更知道这角色的主人可能和叶秋有某种关系，只是一直还没想到有什么可利用的手段。结果不久前这角色直接是退出了工会，貌似也就是在那时开始叶秋在第十区建起了星星工会。看起来一环一环的，说有直接关系吧，又不存在什么逻辑，说没关系吧，代打至少就能说明叶修和这主人应该是认识，而且关系不浅吧。陈浩听完陈叶辉介绍后，脸上也是神情不定。那边陈叶辉随后就是旁敲侧击地打听了一下军魔校灭得怎么样了。这问题当然是戳到了刘浩的痛脚，脸嘿嘿地回了一个，急什么，便把通话给挂断了。 这个或许就是在叶秋身边的。 刘浩对贺明和王泽说着打听来的结果。 是叶秋在培养的新人吗？ 两人说。贺明更是又瞟了那视频一眼后， 实力看起来是有两下子的样子，难道当初这里没有俱乐部去接洽，反倒是被叶修给忽悠过去了？没有，这里已经是叶秋在代打了，他们认识的看起来是蛮早的。 刘浩摇摇头。 代打？那就是说这视频里的这个竹烟侠其实是叶秋？ 嗯。 需要代打，说明当时这人实力不济，所以才需要叶秋出手吧。 贺明推断着。 也不是这样，当时这人挑战的人是叶秋，但叶秋没有合适等级的角色，所以就借了这个来用。 刘浩说着。贺明和王泽的脸色都沉重得很。这么看来，这竹烟侠的实力到底如何根本无从判断。如果仅从今天这一直接接触来说，那无疑是可怕的，都被他们误会成为是苏沐橙了，那得多厉害啊。他们此时只是衷心的希望这真是一场误会，但是就算这人不是苏沐橙，看今天两人这架势，那至少叶秋也是把这人当作苏沐橙的替身在使用的吧，实力能差到哪儿去？凭他们三个能不能解决掉这个半吊子的组合，总不能让三人就开着他们的职业角色去吧。三人如此彷徨着不安着。何明的角色因为要登陆法不容情倒是退出来了，刘浩的却还在荒郊野外停着，王泽的更是在复活点，十分凄凉无助。正都没奈何呢，刘浩的角色身上突然溅出血花几点，生命飘然下去一截。刘浩心里正琢磨怎么对付叶秋，突然就受到攻击，吓了一大跳，连忙朝前一个翻滚，顺势一个就转身过来，抬视角一看，哪里是什么巨魔笑啊，根本就是个不认识的角色。八成是看到自己这角色在这儿发呆，以为玩家临时有事不在，于是果断就来偷袭。这就是神之领域的风气， 20% 的经验损失是害人，但是极高的爆率却是完全推住了玩家的 PK 风气。刘浩一看是个不知哪来的小角色，顿时火冒三丈，居然连这样的小角色都欺负上门来了，这还能忍啊？刘浩当场是大爆手速，好像是遇到了什么杀父仇人一般，咬着牙把这偷袭的小角色给灭掉了。 找死！ 哼！灭掉了网游中的一个小角色，刘浩一脸孤傲地说着。贺明和王泽在一边默默地抹汗，看得出副队长大人此时压力很大呀。家事的这三位真可以说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原本以为万无一失的一场战斗，结果因为横空冒出的一个角色，让他们就这样铩羽而归。这个朱烟霞到底是个什么实力？匮乏的情报让他们完全无法推断。对于职业选手来说，不了解对手，这无疑是很可怕的事情。尤其是对方也是职业级的段数，那就更不能大意了。虽然说这样的普通角色死个七八九十次他们也不会在乎，但问题是一次又一次的去白白送死，这个也太伤自尊了吧。不到万不得已，还是不要以这样羞耻的方式去试探对方深浅的好。 我觉得吧， 一直不太敢来主导话语权的王泽一看这两人又不言语，只好再度开口。 那个朱烟霞的实力未必有多可怕。 哦， 刘浩和贺明一起望向王泽。 如果他真的拥有苏沐橙一样的实力的话，从一开始他们何必要退？就算是正面和我们抗衡，我们也未必能占得到上风吧。 刘浩听了也是点了点头。 确实啊，从这点上来说，我们一开始就不该误以为那人是苏沐橙。 但是这人的实力依然难讲，不敢正面抗衡，说明他距离苏沐橙确实是有一段差距的。但是苏沐橙的实力向来是需要在叶秋身边才能发挥到最大的，最近他改走枪炮是正统的强攻型打法，虽然发挥的也不错，但总归还是缺点什么，这毕竟不是他一直以来习惯的打法。 王泽一怔，那边贺明却是已经接过话来。 你的意思，这个朱烟霞的实力如果和苏沐橙来对比的话，在和叶秋的配合上有欠缺是肯定的，但是个人实力依然是不好评价。 没错， 刘浩点点头。 可现在我们怎么去摸他的实力？让工会的人出手吗？ 贺明说， 我们有些太性急了，局末校是叶秋的事儿，现在圈内皆知，而且都知道他有重组战队重返联盟的意图，我就不信着急的只是我们家事，其他工会真的会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我回头找陈野辉再换三个角色，我们找机会先不要攻击，好好观察一下就好。 刘浩说， 这样的话最好是多弄几个角色过来好了，随时变换身份比较不容易让人生疑。 贺明提议， 苏沐橙那边大家时不时留意着一些，第十区那边他建了个小号一直在帮着野球，谁知道在神之领域他会不会搞什么鬼。 刘浩说， 用队规来限制他一下。 贺明又出主意， 没用，那些规定本就是睁一只闭一只眼的，不是彻底翻脸的时候拿出来也没什么意思。苏沐橙的话，我想俱乐部是不会愿意和他闹太僵的，这女人我们还是得罪不起啊。 刘浩说着牙就有些痒痒。